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又嚟到呢个2019年嘅玩乐高地，咁啊 第一次啦，系咪？2019年第一次 系啦。咁啊，其实细佬呢个节目由2016年4、5月开始， 咁耐噶， 第四个年头。其实我嗰阵时冇谂过，即、就、系、是、做咁耐。 吓， 咁啊，其实首先要多谢，即系 长做长有、哦。 系。咁啊，其实即系要讲少少啦。咁啊，好，即系其实多谢 My Radio 台前幕后啊。咁啊，因为即系讲真，唔系佢哋帮助细佬嘅节目，即系撇除嗰个主持人嘅质素系点啦，即系做咗咁耐先啦。咁啊，第二都好多谢各位 MOC 玩家，即系上嚟同细佬倾下偈啦，系嘛？ 冇咁讲啊。 其实你知唔知第一个上嚟呢个节目嘅 Monster 系边个？ 阿 Sam 啊嘛， 阿 Sam， 哇！咁我记得嗰阵时佢上到嚟咧，成个江湖大佬 啊，阿 Sam 就系 Sam 啊，黑超嗰种叫做黑手乜嘅， 佢系戴住副黑超， 系咩？你就睇 咁样做， 真 系 第一集啊， 咁 样 做， 唔系你乍眼睇以为 系 Open 名，系啊， 你乍眼睇以为系咪嗰啲 dealer？ 系 Red Jack 嗰啲，咁啊，佢嗰 即系估唔到系砌呢一个嘅，原来 真系讲你都唔信。嗱，咁啊，即系系啦，多谢 My Radio 台前幕后同埋各位即系 MOC 玩家，同埋即系一啲曾经借过啲 set 俾小弟做节目，咁啊，包括讲嗰支火箭啊，系啊，嗰一集其实细佬都系有位即系高人，咁啊，得到佢帮助就借咗啲 set 俾我倾下偈，因为下下买 LEGO 做节目咧。真係好夠， 一插千幾蚊， 真係一插千幾蚊。嗱，咁啊，翻返嚟個節目啦，今日就講車。咁啊，呢啲車其實就係 MOC 就唔係話 LEGO 官方出嘅，因為講真，佢出嗰啲就真係即係普通啦。咁費事講嘢講到咁盡。嗱，咁啊，今日繼續有金句王阿希，咁啊，有旁邊呢位阿 Jo， 同埋有新上嚟嘅呢位嘉賓阿 Sammy。嗱，咁啊，唉，你介紹下自己先啦。 我係阿 Sammy。 我記得有三範疇定四範疇， 仲有錶啦， 錶 相機， 錶係高級啲嘅，係啦， 相機 嚇，呢幾樣都係男人嘅浪漫嚟㗎嘛。 我記得陳奕迅有首歌嘅係咪叫 陶飛輪 啊？係啊，就真係專係講埋啲男人浪漫嘅嘢。嗱咁啊，老老實實啦，其實車啊、攝影啊、錶啊、音響嗰啲，我全部都冇咩興趣。真係， 明嘅， 即係呢方面就叫做慳到唔少錢。嗱，咁啊，嗱 ，Sammy 問你啦，即係我諗你又冇可能話得閒好似買錶啊、買模型咁，即係你唔會得閒就買部車噶嘛。即係你唯有就將， 所以咪就係砌佢出嚟咯。 即 係 你唯有將呢啲嘢發泄喺啲車度。係 啦。 喂，咁我想問你，你係即係幾時開始即係入呢個坑？ 應該其實我係好細個已經砌 LEGO 嘅。不過就中間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是 跟住就應該是14年到開始 圍斷那段時間，大家都是黑暗 LEGO 的黑暗期。 係啊係啊係， 就執翻咗 14、15年 喎，都係 應該都是那些 Marvel 啊大 先係啦，冇 先搞翻，所以就 開始有呢條線引起咯。 不過14 大屋好像是2008年第一間大學， 零七年 ，Market Street 10190。 唔係喎，但 Market 咧，我發覺佢好似冇標榜話係 佢條街嘅。嗰陣時係嗰啲 friends 嘅類似 idea 嚟嘅。咁啊，後尾 LEGO 就出咗佢哋第一 set 嘅10182 Cafe Corner。咁啊，嗰 set 老老實實。其實就麻麻嘅，因為得出面好睇，裡面其實乜都冇。 係啊，冇內 腦，冇內腦。以前 product 同埋啲件嘅類型都唔係話

就會擺幾部呢啲單車喺側邊咁樣喺度玩嘅。 喂，其實、 所以咁我就拆埋出嚟咯。 喂，但係其實我想講咧，有時咁細架嘢睇落好似好易砌，但係 諗咗好耐啊，諗咗好耐要點樣砌得似，諗咗好耐。 佢可以轉 嘅 喎， 可以轉彎嘅，可以轉向嘅。 喂，但我想問佢真實嗰架係電動啊，定係 唔係嘅？都係腳踩嘅，前面有個腳踏嘅，個頭碌用腳踩嘅。但係佢通常踩兩步之後咧，因為佢係衝落山嘅，所以佢唔需要有動力嘅。佢個尾碌就係硬膠嚟嘅，不停咁喺度扇嚟扇去咯。 即係專登俾你玩 drift 嘅啫。 係 啊 係 啊，佢用腳用腳剎制嗰啲係咪啊？我記得。 喂，同埋呢個真係因為你出於愛車嘅嗰個嗜好咧，所以你諗到咁多咁爆嘅嗰個設計咯。 都係都係一定要有愛，一定要有愛。 我呢個個仿真度啦，同真車好幾好，同真車咧，我諗都九成幾次啦。 似啊， 根本就已經做到唔 嗰陣時就 係 擺咗上網之後，跟住BB 車會嗰啲會長就睇中咗，就好中意，跟住就話問可唔可以幫佢啲會員砌佢哋啲車出嚟。 哇！ 咁所以我有一排就係真係砌咗好多架，砌咗我諗都有十幾二十架。 係咪款款都唔大？ 因為佢哋啲車係價格 即係款款都有改過。 係啊，因為佢哋啲車係好特別。 嗯， 有啲就上面白色，下面藍色；有啲就下面橙色，上面白色，價格都唔同顏色。咁就盡量用 LEGO 去跟翻佢個顏色砌出嚟咯。 嗱，咁啊，即係由於時間關係，就唔係話第二節，咁啊即刻講第二架。嗱，整個大雙景庭或者南面北切少少噶啦。 呢架第二種風格。 呢架， 哇！喂，呢架正啊， 呢架其實就係用 LEGO 嘅捉鬼敢死隊架車改出嚟嘅。 都即係個基底啊。 個概念，嗰個頭 概念 係 個。 因為我一望到捉鬼敢死隊架車咧，我就即刻聯，我就即刻聯想到嗰啲外國嗰啲。 呢架咧，我諗起咩？記得以前細個有冇玩 Outrun 啊？ 系系 嗰啲嚟， 系啊嗰啲 咯。Outrun 系咩嚟？ 打機嘅， 打機 賽車嚟嘅，賽車嚟嘅。你記唔記得咧？Outrun 總會有個女士坐喺架車側邊，然之後側邊 尖叫尖叫 嘅，跟住俾啲叮叮叮叮叮心心咁樣噶嘛。 唔係，小弟其實好慚愧，我就真係好少打機，係啊。咁啊，所以你哋講好多 game 咧，我真係唔好知。咁 I'm sorry。嗱，但係翻嚟呢一 set 先。喂，即係我覺得你用嗰啲件咧，喂好鬼到位喎，真係。 到位， 其實係一架不停改、不停改、不停改咯，即係砌咗個大致嘅外形出嚟，跟住之後就望住幅相。我通常砌嗰架車，我就會上網揾好多好多相， 正路啊， 跟住咧前啊後啊上啊下咁樣，跟住不停咁務求改到佢似為止。 呢個都係正常嘅一樣嘢，即係你平時 MOC 都係啦，你砌嗰樣嘢，呢定係會有好多好多可能幾十張相都係嗰件嘢， 係啊， 你都要慢慢砌一次。不過呢架我最中意都係前面倒影嗰四件，好難揾嘅呢四件嘢。 嗯， 啊，好難揾， 好難揾㗎，係啊，係得呢 set 有嘅啫。係 啊，係啊， 係得呢 set 有，即得以 前嘅電導 捉鬼敢死隊舊。 你講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呢啲有時即係要儲， 真係儲翻嚟㗎，係啊， 為咗幾件件犧牲一盒 set 嗰啲就係。 就係呢啲，就係呢啲。喂，咁啊，俾 同埋隻人仔咯，隻人仔都我有諗過嘅。嗰個黑鬼 啊！ 嗰個 黑人， 唉，呢啲真係。等陣先啊，我攞佢出嚟先啊。 佢係 呢個美國風格嘅，咁講講翻係啦。所以你見佢咧，黑人咧，美國風格嗰啲 咬 嗰啲 出到嚟，得唔得？等陣 先啊， 得。呢個唔係 NBA。 其實咧，我諗好似即係其實好多 rapper 都係即係外國 rapper 咧，都係有啲咁嘅車嘅喎。 係啊，所以我咪就係特登揾翻個，因為我砌完架車之後咧，我就發覺我要揾翻一個啱嘅人去襯架車。 你冇嚟揾普通 呢個？呢個係咪 JC 啊？ 咁我發覺 LEGO 咧，原來係出過一個咁嘅 feel 嘅人。 咦？啊，冇都係。 但係咧，佢個膚色係唔啱嘅，所以我個樣咧，我係揾咗籃球員嗰個，我買咗個籃球員就攞咗佢嘅手，同埋個樣，跟住就配翻落去個身嗰度咯。 唔係，我覺得哇，配得幾靚，但係我有時 頂帽正喎。喂，其實頂帽係咪真係有啲頂帽㗎？ 有㗎，有㗎，有㗎，係真係 LEGO set 嘅。 哦， 未見過喎。 咁嗰個女仔就係嗰啲。

八格闊， 通常都是六格至八格， 六格至八格 嘅咁長下。 其實都跟翻人仔比例嘅， 我中意人仔比例，我中意跟翻。 因為講真 ，LEGO 出嗰啲車咧，其實個 size 可能會比較偏大少，偏大少少嘅。 唔係我唔係唔中意去貨車都做六格啫。LEGO 嗰啲 係啦，即係個 size， 即係可能有時貨車又變翻六格，但係有時佢出跑車又 係六格， 又六格半，即係。感覺上和真實是會有少少差別咯，所以呢樣咧就係我哋 MOC 啊，或者係對車嘅執著咧，就要改翻啦，務求更完美啦，係啊。 咁啊，即係俾大家睇埋後面呢架電單車啦。喂，但我想問先，呢架電單車係你係再 customize 定係？ 其實我自己噴咗去電路色咯。 喂，等陣先啊，需唔需要問？問得出 嚟先啊。部車咧就係LEGO 嘅 ，LEGO 嘅， 但系就但系讲真 ，LEGO 出呢款电单车，我谂得几只色， 系啦系啦，罗马嗰几只色， 黑色啊， 咁我觉得唔系 枣红色啊， 摆咗上去之后唔衬咯，我觉得，所以我就将佢喷咗去 电度， 好似出嗰只浅灰嘅都， 浅灰，喂，你系用咩喷？即系喷模型嗰啲， 系啊，喷模型， 定系喷车嗰啲？ 唔系喷模型。 哇！呢、這個真係夠膽寫俾你諗到。 不過唔係咁多架電單車 ，LEGO 都出得最靚係呢一架電單車。 係啊，呢架係咪？因為呢個款係經典啲咯，古典啲。 同埋其實你買 Marvel 嘅 Marvel 嗰個 冬兵美國隊長， 冬兵係美國隊長， 就係呢款 就係呢款電單車。 但係噴都唔難嘅，即係都係擺喺 都唔難嘅。 OK， 都 OK 嘅。 OK， 因為如果佢噴啦，我講下噴啦，其實可以一個拆件嘅啫。咁其實咁多件拆咧，佢就係噴個外殼啫嘛。一件個唔使就要又要好似 唔使分開， 唔使分開又唔使遮位咁樣嚟噴。 系啦，因為呢架電單車其實係一塊過嘅，係啦，咁就唔需要再話拆件啦。咁所以喂噴呢、這個嗰、那個過程都好簡單嘅。 同埋有時冇辦法，因為 LEGO 有啲件真係冇出嗰啲色，變咗真係焗住要 即係本身。如果 不過你砌車冇辦法，你係似你砌真車，因為你砌真車嘅話，你好多時你一嗰隻色唔同咗就 爭咁啲 唔同嘅係。 系，即系争嗰只色就嗰只色，佢都冇办法情况下。 呢个就真系你哋 MOC 玩家对嗰、那个系啦，对嗰个设计嘅执着。咁嗱，讲完呢一 set 之后，我谂喺第一节之前可以好快讲埋呢一架。诶，咁、哎、我 呢架我系最中意呢架。 诶、哎，等阵先，诶、哎，唔该你。好，咁啊，最尾讲埋呢架先。嗱，咁我特别想讲前面嘅贴纸，咁都系上网揾嗰、那个， 系啊，都系嗰个方法啦。 OK， 喂，同埋 有個人仔 呢位咧，即係位置咧，同埋頭先俾車剪過 嘅，有個人仔嘅， 擺翻人仔喺度先。好嗱，咁啊，阿 Sammy 你介紹一下啦。 呢架咧就係、是有少少古仔嘅， 係 因為細個嘅時候買咗架 LEGO 車咧，係又係咁上下爬山車嚟嘅，咁但係佢個底膽好得意嘅，係有避震嘅， 嗯， 係可以。個碌可以左右扭嘅， okay. 但係嗰個避震後尾已經係冇再出嘅啦。 嗯 ，OK OK。 咁我喺度諗， 哦，我知嗰邊啊，係咪紅色㗎？ 好似 左右彈弓嘅， 左右彈弓嘅，紅紅地， 紅色嘅，紅色嘅，係啊，我都有兩件。 咁我喺度諗，我好想砌翻佢出嚟，但係以依家 LEGO 嗰個上碌嗰個方法，冇辦法做翻嗰個避震啊。 但係嗰架以前係四架車嚟嘅， 四架車嚟嘅， 係 Optan 啊，好似 Optan， 嗯， 即係LEGO 世界入面嗰間油公司咧， 係啊 ，LEGO 自己有間油公司喎，佢又唔會話用到 Shell。唔會話用到 Caltex 嗰啲咁啊，自己又整翻個。如果大家有睇 LEGO Movie 第一集，咁應該知有講 乜。冇錯， 係啦。嗱咁啊，即係再講翻呢架車啦，即係揸上手佢最幹嘅位咧，即係夠動感啊！佢夠膽死，即係嗰啲避震咧可以喐到咁盡， 算越野。 因為嗱咁，我諗住要砌啦，咁跟住就諗咗個底膽，我要點樣做可以將佢好似真車咁樣？ 係有個底砌你先嘅呢個。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咗個底要點做先啦。跟住咧，我就諗，咦咁細架嘅爬山車咧，咁我諗下究竟有邊個車款咧？咁鈴木就有個 Jimmy Suzuki 有個 Jimmy 咧，就係咁細架嘅爬山車嚟嘅。 係。 咁所以我就攞佢嚟做藍本，就砌個車殼出嚟咯。